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我們講的議題跟我息息相關，就是樹木和人的關係是怎樣呢？我們能不能夠真共融生活呢？就請來兩位專家，一個民間關注組很關心這件事的，就是另一位就是教授，就是趙超慧教授，就是前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第二位就是 Cherry， 他是守護堅城聯盟召集人。兩位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先，教授先介紹自己。 我退了休，退休婆婆來的。我的源於就是做真菌的，因為當我們成立樹木環那個年代，其實已經發現很多真菌生在樹木上面，所以因為這樣，我就帶學生做一些研究的時候，就看樹木那個健康啊那個情況，開始就發展呢，就對這件事有興趣，認識樹木多一點 了。而且你仍然都做了一個 很多的報告的研究，一會之後就會再分享多一點的。Cherry 又介紹自己。 好，我是 Cherry， 守護堅城關注組的召集人。我們先前就早幾年就保留了加多勁佳臨時花園，裡面都有很多樹木啊，即給區內的市民一個很好的休憩空間啊。所以其實我們都特別關注城市的樹木發展，特別是中西區有多石牆樹，在我們堅尼地城有科士街的石牆樹啦，都是我們希望政府和市民一起去保育的地方啦。 我們先說這件事件，之前大家都發生了，就是地政署就移除港大鄧志昂樓前面那兩棵樹，就說就已經有80年的歷史的石牆樹，因為他就說太近那個牆身了，就整個傾側就10-15度這樣，即他有目測，然後你就曾經就跟他開過會，就說怎樣看到啊，所以就不如又交給教授講一下這件事件，看看這兩棵樹是不是沒得救呢當時。 其實那天呢就是今年的5月20日，你已經看到呢當日兩棵樹呢其實是自己站得很穩陣， 但他說3年前已經危險了， 政府是沒有任何東西其實幫他拉，或者是將他鞏固整個架，或者是拉一些我們叫鋼筋這樣的情況去拉住他，但他自己站在那裡所以你看呢第一棵樹其實是很有型的，因為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少女向向哀嚎，但跟著頭頂帶著鳳冠的時候亦都散開。所以如果你看第二棵樹，它的尾態那個彎度，那個樹幹彎度不及第一棵，第一棵是先 S 型然後上去又再彎一彎所以好像條蛇仔這樣，一個 spiral 一個這樣的曲線尾，但第二棵樹我們叫 T2 那棵其實它一個 S 型而已，咁亦即係話咧，伸出嚟向光，跟住又彎翻入去，然後先喺個樹冠上邊咧開散出去。咁所以如果就咁嚟完一睇呢兩棵樹，其實企得好穩陣咯，唔使拉任何嘢，佢已經掹住成兩個嗰埲矮牆，其實黐得好好嘅。你真係行近去睇嘅時候咧，佢啲樹根除咗沿住埲牆左右兩邊垂咗落去地下，其實佢行到去行人路後面係入咗廣大嘅範圍，攞咗佢啲泥愛嚟食營養嘅。咁所以其實好立體上面咧，呢兩棵樹當時係企喺度，企得好穩陣。 咁但政府一度話三年前咪有呢件事，就話已經報告就話啊呢兩棵樹好危險啦，因為咧會扯到前面嗰埲牆，可能隨時會冧落嚟。其實三年咁耐嘅歷史，政府做啲咩報告俾大家知咧？其實你哋有冇收到咧？ 政府就話咧，佢每半年咧都重查呢兩棵樹，睇佢嗰個健康情況會唔會係冧嘅。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去到2017年。尾嘅時候12月咧，就已經就話呢兩棵樹要去移除。所以你睇翻個時間表嚇，你淨係半年巡查中間點解你又唔做一啲嘅嘢咧？仲特別啲嘅地方係咩嘢咧？就原來港大咧，其實因為港大嘅校園咧後邊嗰度咧係一個斜坡嚟嘅，所以咧政府其實好多時候規定咗咧，話你啲斜坡係屬於學校嘅範圍裏邊，大學範圍咧，你要自己做鞏固。中文大學都有50多幅斜坡都要做鞏固，港大同樣都會有啲斜坡。所以佢後邊嗰個斜坡咧，其實喺2015年之後咧，係做咗個斜坡鞏固工程，整咗個好多嘅鋼筋咧，打咗落去呢個斜 坡裏邊咧，整咗個網字形嘅不鏽鋼架喺個斜坡上邊。咁所以咧，其實港大咧喺2015年咧，當呢兩棵樹政府話佢係危樹，又企咗喺港大嗰埲牆嘅時候。中西區議會其實出過要求嘅，2015年7月嘅時候，要求政府你考慮翻會唔會呢兩棵樹做過鞏固，因為80多歲喎，係嘛？嗰埲牆 都年紀大， 後邊港大嗰個就叫百年校園。咁點解呢兩棵樹我哋唔去保留呢？咁所以中西區會其實要求個政府你考慮會唔會可以加啲假啊嗰啲嘢。所以其實港大好好人，將嗰個提議就話，不如你個拉個力架拉落我後邊嗰個鋼網。我得噶，我願意接受噶咁。咁但好可惜咧，就係政府你有你講嘢，我有我喺室內裏邊去做研究。結果由2015年去到2018年嘅5月咧，其實依兩棵樹冇做任何嘅加固。咁佢只係話佢個健康差咗，但係大家望下依兩棵樹，你望下樹冠。有枝有葉嘅噃，嚇佢唔係甩曬葉或者枯曬葉咁嘅喎，你點解就話佢唔靚咧？咁所以我話作為近道樹嚟講，街邊嘅樹嚟講，你又冇人落肥，又冇人淋水，佢生到咁嘅情況， 係好犀利㗎啦， 係咪先？仲要80歲喎，仲要你根本係冇乜泥土，冇乜營養俾佢。咁所以我哋講緊嘅時候，我哋會第一件事考慮兩棵樹嫌疑嘅時候，真係公眾健康第一，第二件事。呢兩棵樹係咪穩固？佢如果自己本身穩固，因為佢去到80多歲嘅時候，我哋會考慮。第三樣係咪真係崩牆會冧？因為如果崩牆會冧嘅時候，大家要諗下，你個鞏固工程唔係鞏固棵樹，係鞏固埋崩牆一齊啊嘛。但係結果係2015去到2018年嘅5月，中間冇任何嘢做到嘅時候，咁大家就會問呢個嘅決策係咪啱定係錯啦？咁所以我哋又再追翻啦。明明政府話2017年12月想斬過呢兩棵樹，2017年12月去到2018年嘅5月，5月20號嗰日斬，咁多嘅日子裏邊，原來你追翻個記錄裏邊，我哋嘅地政係5月17號先至喺中西區議會某一個小嘅委員會裏邊講，喂，呢兩棵樹想移除。喂，幾個月噶咯喎， 其實得個3日去諮詢市民，仲要住嗰區，因為我都係嗰區附近，我都冇收到，唔知道。 咁所以咧，當區嘅區議員咧，其實佢做咩嘢咧？佢就早咗一日喺個開個中西區議會時候早咗一日，就拉咗張海報喺條街度貼一貼。嗱，我哋今日晏晝12點幾咧，你可以嚟㗎。我哋有港大嘅人士咧會解釋呢兩棵樹啦。係啦，咁但係點知原來咧，其實就唔係咁簡單，淨係。話講緊港大嘅人係港大嘅人想斬呢兩棵樹，唔係。其實港大到今時今日冇發表過一個言論，就話港大想斬呢兩棵樹。其實當日區議員帶人去睇嘅時候，係政府高官當時喺度同佢哋一齊講解。區議員啊戴曬安全帽，做得我想死啦！呢兩棵樹咪冧落嚟砸死我。但係政府高官冇一個人戴安全帽嘅喎。 睇下張相，好似都有嘅，跟住。我哋可以一路好睇，哦呢、這個咧就之後斬咗之後啦。 係啦，咁所以你睇下依棵樹，其實斬剩咗個樹桩，其實係成個都好實心嘅。 冇錯。 咁我哋再睇落去，跟住嗰張嚇。 好啊。 嗱，依個就係喺斬樹之前20號斬，但係19號之前嘅時候已經有好多民間團體，亦都之後斬完棵樹，亦都有啲專業嘅團體一齊去講。喂，唔係喎，你依個風險評估嗰份報告好粗疏喎、我哋睇落去依兩棵樹好市正喎、冇乜問題喎、會唔會你再翻去睇翻下你填嗰份表填錯咗，因而你錯誤嘅決定？翻轉頭不如諗諗，一齊去商討一下。咁所以你講緊係一個17號嘅事件，竟然引起嗰個關注係兩個嘅民間團體環保觸覺同埋長春社，而長春社喺佢嘅臉書上面係講理據，從一個樹藝師專業裏面去睇翻依兩份報告嘅漏洞，再引起翻個問題去討論嘅時候，我哋好奇怪，去到20號嗰日，我哋再跟住嗰張去睇啊。我哋跟住嗰日去睇嘅時候，慢慢傳媒咧再話俾我哋聽啦。原來政府俾好多嘅工程出嚟咧，係價低者得噶。因為原本政府諗住中西區依條街咧做樹嗰個保育裏邊咧要1700萬，但最後尾得 嗰個工程嗰度得600萬嘅啫，六百萬你諗下，同1700萬政府個心裏邊嘅預算裏邊少咗一半以上，咁慳錢，咁你可以諗下，其實做唔到咯。即係你問翻業界嘅時候，你要做咁多嘅嘢嘅時候，其實你做唔到，所以你變咗係成個業界好蛙然地。喂，600萬你做咩啊？咁即係話其實即係冇乜人好好心機去做。你政府話要斬樹，哦好啦，時時彈彈啦，我填份表就交啦。填到又漏嘢，又漏嘢，又寫錯嘢，又計錯分。咁所以令到個結局，我哋成日都話就係因為政府只係單靠依份表。依份表最大嘅漏洞係咩嘢咧？我哋講一棵樹你唔穩陣，佢會冧。咁啊，佢唔穩陣啊，咁你咪應該睇到佢。那個樹的底部不穩陣的東西你有什麼檢測啊？沒有啊，我目測它傾斜啊，兩棵樹。 那我市民就想問，真的，我們不懂的，都會問專家，就是說，其實一個樹藝師做到這些檢查的時候，既然錢就給了，那怎樣做的過程，市民都知道才行的，就是，啊，真的這棵樹有問題，你都交代給我們，我們生活了這麼久，你說條路窄，我們都讓了它行的，這麼多年都慣了，我們又不是用來踩單車那裡，是不是？都係行嘅啫，即係佢政府就話藉口好窄啊嘛條路。如果棵樹喺度咧，阻住人行，咁我心諗我哋都喺嗰度生活咗咁耐，都知道有棵樹喺度噶啦。我唔會覺得佢 係你好好人。係啊，但係其實如果你望翻咧，觀塘道再之前2015年嘅時候斬嗰4棵樹嘅時候，係咯， 我知。 其實嗰次咧都係講俾區議會聽，從來冇一個樹木風倒冧風險評估嗰份表交過出嚟嘅，係今次好特別地。政府在中西區議會裏面在交那份文件裏面夾了那份表，因為他夾了那份表，結果你公開的資訊，個個人都看得的時候，專業團體就個個一起嘩了一聲，蛤，誰個人做的這樣填的，英文字都寫錯，這棵是石牆樹來的，站在牆上上面，你幹嘛說那個根行落去嗰個泥嗰度，嗰個根板嗰度個情況好嚴重，嚴重咩嘢啫？而家唔係淨係行落去嗰個泥土嗰度嗰啲根，你仲要講呢個縫牆佢安唔安穩，個縫牆係咪有冇問題先？所以簡單啲嚟講，呢份表填落去咧就九唔搭八。再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因為成棵樹都話佢成棵會冧，咁所以我哋嘅問題永遠都會問你點樣講得到，根據咩原因講到成棵樹會冧咧？你又冇做到成個樹嘅幹嘅底部同個根部，佢有冇腐爛嗰啲咁嘅嘢？你又冇真係轉過佢嗰啲木質係咪疏鬆咗？咁你淨係睇到嗰縫石牆有少少罅，跟住你就賴落係棵樹嘅問題，少少罅退到斬完咗，而家成縫牆都冇冧過。又睇翻觀塘道2015年嘅時候，嗰時又係話嗰四縫牆四棵樹令到縫牆又出現好多罅噶嘛。咁大家諗下嗰幾條罅，其實政府爛到係斬完樹。封都不封的，那那埲牆夠有罅啦。 但其實樹是即牆是有罅是很正常的啫， 因為你風吹風吹風吹啊嘛， 會風化， 同埋你落雨要風化啊嘛，咁所以你有啲嘢有水土流失很正常。 所以政府應該解釋俾人聽咩叫石牆樹，咩叫石牆，咩叫樹。即係佢特性係點樣樣？ 所以我哋由頭要求嘅時候係咩嘢咧？去到20號，即係民間團體請我過去，都唔係話一定保留到棵樹，因為我都話我係一個獨立嘅人士去再睇呢兩棵樹，然後同政府去講。咁我係話。你自己政府所表現出嚟嗰個樹木風險評估表，絕對唔能夠令到專業覺得你講得啱，要做呢個決定去斬兩棵樹。我係提出嗰個問題，而係當時我亦都講翻嗰樣嘢。而家你同我都企喺棵樹下邊，高風險咩？絕不高啊，係嘛？我同你都可以， 佢都冇戴頭盔啊，係咪？ 冇錯啦。咁所以更加重要，我就話啦，既然係有猶豫，同埋你睇到你由17號講緊去到20號3日㗎咋，好多嘅市民其實係冇資料嘅，佢連究竟係應該聽唔聽？乜嘢都唔肯定嘅時候，點解你唔多啲時間俾市民做好一個心理準備？因為依個係80年嘅樹，同好多市民係一齊成長噶嘛。 同埋第二樣嘢咁危險嘅時候，政府咪應該做個欄俾人聽，不如唔好行嗰段路啦， 封咗佢咯。 點解又要幫你行咧？即係想我哋死啫，我哋每日都行過咁。 隨時冧落嚟噶咯，係咪？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棵樹根本從來都冇即時倒冧風險，何必要咁趕？不如我哋坐低諗一諗，安排一個時間，譬如褪多兩三日，等民間團體都可以傾一傾，然後同政府再討論一個好啲嘅方案咧。咁嗱，咁所以頭先我哋講話港大願意俾個斜坡俾佢有鋼纜去拉我嚟拉力一樣嘢咧，係後來我哋民間團體先知嘅。咁所以你可以諗下，政府其實喺講嘅嘢，朝頭早就講棵樹會有倒冧風險，晏晝就講蹦牆有倒冧風險係因為依兩棵樹，所以我哋一定要斬咗依兩棵樹。咁我就話啦，蹦牆有倒冧風險，蹦牆你都可以整固嘅啫。最重要係蹦牆，你講個倒冧風險，你比棵樹更加差，連嗰、那個佢嗰個力學嗰個份報告都冇交過出嚟，咁你又係一言堂。咁你諗下係咪令到市民好唔開心？更加唔開心嘅係當日裏邊咧。是因為我哋朝頭早係開會，就已經講話大家一起靜一靜，諗一諗，食個飯，晏晝飯之嚟翻嚟再講講個情況。跟住你竟然政府官係拉咗一班市民過嚟，用民鬥民，用一啲依啲咁樣樣嘅形式嘅批鬥啊， 就話一定要斬，如果唔係咧就冧落嚟會整死一啲人，驚 邊個負責啊？ 即 係 你用緊啲恐嚇性嘅 説話。咁我話依個手法以民鬥民，我哋香港係咪搞文革咧？係咪文革再翻翻嚟咧？我相信就算你翻翻去中國裏邊，我哋對文革喺個歷史上邊，我哋都會有批判。咁我哋點解香港要行依一套？我哋唔可以和平理性地去討論？ 同埋咁巧合咧，我都會裝成好奇怪，但係一班市民又會咁啱知道個市民嗰、那個官喺嗰刻會出現，仲會係知佢講呢啲嘢，跟住就都好配合啊個劇情啊。咁我就會覺得我都係嗰區居民啦，咁我都唔知道有呢件事。第二樣嘢就係你諮詢啊嘛，你諮詢個 base 有幾大咧？嗱，做 research 我哋要公平講，我哋嗰區有好多居民嘅，你係要做 research 應該係嗱，成區可能都貼曬出嚟嘅，每區個大廈都貼個單張出嚟，我哋有個諮詢，我哋喺幾時諮詢？大家都應該有權講。咁而家得嗰幾個人，其實有幾多人當時參與嗰個諮詢，同埋跟住港大去行咧？都唔知係嘛？ 係啊， 其實都冇交代。 其實當日仲有其他即係住喺附近嘅市民，例如即係喺附近啦，睇到斬樹嘅過程， 有大聲嗌聽到。 係啦，佢都話我冇收到即係咁樣 notice 喎。嗱，問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嗰個 secure 咧就喺台底即係櫃桶嗰度攞張通告出嚟話。咁啊，尋晚先收到啊，唔知定幾時收到啊咁樣。 尋晚先收到，今日拆咁樣。 冇貼出嚟咯，但係有嚇，因為即係禮拜日嚟噶嘛，過一日可能就即係冇 instruction 啦，係啦，未翻工啦咁樣嚇。 或者老闆嗰啲放假。係 啦，就冇貼出嚟。但係亦都係根據即係嗰日出現啲街坊就話咧，政府官員啊 ，DO 帶嚟嗰一班咧，其實就唔係住喺佢哋附近嘅，唔熟面口嘅，冇見過嘅。 係啊，我都覺得係咯。 咁亦都有啲網上嘅，即係search 過，有啲即係網民啊，就search 過，就知道即係佢哋係建制派嘅友好衛星組織嘅人嚟嘅。 嗱，呢個我哋唔公平啲啦，係 啦， 唔清楚啦， 係啦。 其實講政府都可以做一啲步驟，譬如嗰區居民，你應該寫翻你係邊棟大廈，係嘛？你諮詢你應該俾。做乜驚啫？如果你係住嗰區，係嗰個居民係嘛？ 所以我覺得市民有唔同嘅聲音，呢個係一個即係自由嘅社會正常。但會係因為有唔同嘅意見，同埋係俾出嚟嘅資訊上邊都已經有專業團體都講你有唔同嘅決定同埋唔同嘅嘢。點解我哋唔可以坐落去討論呢？咁依一個我哋睇翻啦，政府仍然都係講棵樹斜，我話對唔住啦，坪洲棵樹差十幾歲，當時都係話佢斜出嚟。就咁想話斬，但結局大家諗下，最嬲尾冇斬到。2016、2017、2018，而家變咗差十幾歲，咁又睇到係咩嘢咧？所以政府點解呢？點解你自己唔檢討翻？其實你自己嗰個能力個質量係咪有啲問題咧？因為當日同我哋對話有樹木辦嘅總監啦，亦都有樹木辦裏邊嘅樹藝師，亦都有地政嘅樹藝師。依咁多嘅專業喺度嘅時候，我哋話啦，你都唔能夠令到民間覺得說服你所講嘅有道理。點解我哋唔坐落去去探討？唔一定係民間團體話所有嘢要反。我覺得政府最嬲尾只係講依班人個個都係反政府嘅，個個都係咩嘢？我覺得政府用嗰啲招數係抹黑，係唔公平。點解我哋唔可以 個個人都是交税，個個都是香港社會一部分，個個都是為了香港去做事，而不是用一些東西。中西區的居民很多是講道理的，那為什麼我們不用一個道理去做，做一個很好的例子給全香港看，這個政府可以接受民意，可以去做呢？咁呢個先至一個大問題。譬如就住呢件事件之後，其實我哋真係抄到喺傳媒上面，政府講翻件事咧，我哋可以睇翻嗰張 其他 幻燈片啦。 係啦，幻燈片係啦，繼續落係。 嗱，我哋仍然去到今時今日，覺得兩棵樹都係 枉 屈而終，枉死。政府係為斬而斬。 係， 唔該。 好，下張又可以啊，唔該。 咁依個咧係證據嚟嘅，因為真係擺上去嘅時候，五月十七號先至去中西區議會。而講翻二零一五年嘅時候咧，中西區議會係要求政府考慮可唔可以加固，依兩棵樹，令到佢唔需要斬嘅。而隔離嗰個咧就係傳媒咧就講翻，其實根據港大嘅教授講咧，其實就係個斜坡上邊可以俾佢愛嚟做一個落腳點，愛嚟加固。去到固定呢兩棵樹嘅， 即其實政府又有方案啦，即係唔係政府，即係其實港大有個方案俾佢啦。係 啊，咁所以我話港大一開始 可以傾下底 噶 嘛， 係咪可以傾噶嘛？係咯。但係竟然係二零一五去到二零一八冇消息過去嘅，咁所以你變咗咁樣樣嘅時候，我相信港大就會問政府：你知唔知呢兩棵樹係有倒冧嘅風險㗎？反而政府咧係俾港大係提醒一次嘅，所以呢個提醒就政府竟然就變成咗係一個 藉口係嘛？ 藉口愛嚟斬樹。咁所以一個咧，其實就係人哋説者係無心，但係聽者嗰個就真係二零一五年已經係唔想做任何嘢，想斬呢兩棵樹。我哋再跟住下一張 slide。咁所以大家睇緊咧，而家係 T 一嗰棵樹，呢個係食風位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睇佢咧，真係成個 spiral 咁啊，成條蛇仔咁嚇彎下彎下，咁所以佢自己本身個力學上面賴得好好，而最重要佢係向上生嘅，佢自己本身係糾正翻佢嘅方向，唔係話傾斜傾斜嘅。咁所以政府成日都話佢係斜樹斜樹，唔係依個問題，佢上邊個頂係向上生翻直上去嘅，佢所有嘅分支個分個比咧，喺拉力上邊咧左右對稱，互相輻射對稱係非常做得好嘅。我哋再跟住睇下一張，依棵就係第二棵啦，T 二嗰棵樹啦。咁所以你睇到佢係一棵石牆樹，矮成個包住下低個枝幹，但係伸上嚟嘅時候就彎一彎翻，然後先上嘅，條條幹啊！佢嗰個氣根咧落翻來變做一個支力嘅幹咧，包住佢中間嗰個主幹，所以其實係好安穩，啲葉係好綠色嘅。 好啦，其實咧咁講啦，即係好多議員都話我唔係專業噶嘛，政府講咁咪聽啦，係咪啊？居民又話反對拆，又話要即係斬咗佢，咁佢做議員你又點做好呢？其實嚇，如果議員 所以我咪話，其實中西區議會好特別嘅，就住佢有一年咧，佢其中有一棵樹冧落嚟啦，砸死一個孕婦。嗰一次嘅情況咧，我去嗰個中西區議會開個會，佢就話俾我聽，佢哋有一個咧係綠化小組嘅，佢哋個綠化小組裏邊咧。嗰、那個委員裏面有一個考咗書係書牌嘅添㗎，咁、所以我就話嗱， 即係唔係完全唔知嘅大家。 佢哋即係其實佢哋有啲人好願意去學識嗰樣嘢，咁我係好欣賞中西區議會能夠有啲咁好嘅議員，咁我 Cherry 我都覺得係一個好有前途嘅一個嘅好嘅議員嚟嘅。咁我哋如果睇翻咧。另一樣嘢就係政府自己本身嘅問題，其實自成立樹木辦之後，你睇到好多民間嘅團體嘅聲音出嚟，好多嘅傳媒都話有咗樹木嘛，你每年都斬咗所謂好多高危嘅樹，每次唔使打風，真係唔使打風，都會有樹冧落嚟阻路啊、砸傷人啊、砸死人啊，諸如此類。呢啲事情呢幾年裏邊都有發生嘅。而你睇翻就咁，呢幾年裏邊有樹木辦之後，其實我哋種樹嘅量係少咗啊，亦即係話你斬嚟斬去斬緊啲舊嘢。你斬緊啲舊嘢，點解你做到而家超過咗五年啊？都淨係個成績俾人睇落去，你話斬咗好多高危嘅嘢，仍然都有好多樹突然間就嘣一聲冧落嚟。跟住你自己本身係咪做落去好粗疏？點解你唔自我反省、自我檢討咧？咁所以我就話啦，如果我哋真係完全相信呢個政府嘅話，香港唔應該有樹，樹木辦係唔應該存在。 揸車都唔應該，因為撞死人嘅。 冇錯，冇錯啦。 有精神病嘅人咧都唔可以出街，因為都斬過人死。 係啊，咁所以我 就好大件事啊！即係大家千祈唔好咁樣類比。 咁樣樣去諗嘢嘅方法嘅時候， 我哋咩叫管理？管理就係因為嗰個樹嘅存在有非常之多嘅好處，佢嘅存在係我哋嘅文化嘅一部分，係傳承。但係實際佢真係將我哋污染物打開咗、減少咗，將我哋氣候變化喺我哋香港裏邊降低咗，將我哋城市裏邊降温。我20號嗰日去，好幸運地企喺兩棵樹下邊，可以同政府官講數，講咗成個朝頭早。但我真係冇抹大汗嘅。如果大家睇翻嗰啲念書啊嗰啲嘅記錄嘅話，我冇嘅。斬完樹第二日21號，我哋再去翻睇翻兩棵樹。 我覺得你哋行都冇啊，都唔係好熱根本。 但係嗰日我去到嘅時候，記者一路做訪問，因為係搞記招。我一路係要抹汗嘅，咁點解？因為冇兩棵大樹去遮陰，咁嗰個温度啱啱遇著嗰兩三日係全部天文台講佢35度，但係實際喺我哋市區係唔止35度。咁所以我哋講緊有樹嘅好處，真係俾市民遮一遮陰，陰涼啲。但係你真係去除咗污染物，令到大家生活嘅環境唔使俾啲污染物咁影響我哋嘅身體健康。望到綠色，我哋又舒服。點解要保留我哋個加多近街公園啊？ 係啊， 因為嗰個係公共空間， 大家都可以吸新鮮空氣， 係一個好嘅嘢嚟㗎嘛。係啊，咁所以我哋講緊就係斬得咁多樹，斬下我哋香港冇樹㗎啦。我哋要保留樹， 都好有衝突，就係政府講2030加啦，就要又做咗個研究生物多樣性啦，又2030加就係 walkability 城市係行得到，因為有好多綠化水嘅嘢。咁如果你即係其實令到我好混淆啊，我一個普通市民咧，我究竟你咁樣樣係保留樹， 你又唔明白？政府嗰啲嘢咧係各門各派，簡單少少。2030證嗰個咧係環保署出嘅，帶領隊去出嘅。而家你講緊咧，而家我哋講緊樹嗰個總領導人咧，係屬於發展局之下嘅 嚇，即係冇溝通，大家係咪唔需要？ 佢哋嘅溝通係好細，因為當2030 plus 我哋嘅環保局要出一份報告，就各問每一個部門交一。炸嘢，呢啲係文章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睇樹木辦所做嘅嘢，過往幾年係好多文章、好多紙張製造出嚟。但係製造出嚟嘅時候，我哋會問你政府部門、你其他嘅人士會唔會跟個指引去做咧？當你個個唔跟嘅時候，咪問題咪大咯。咁依個我哋就講緊廣大啱啱冧咗個棵樹嗰個問題啦。你講你如果你有一個指引出嚟，我哋真係平時嘅巡查睇到一棵樹，你有病蟲害，你其實在那裡填下去，你就說了我就要處理個病蟲害，就要落農藥咯。但當你的人樣樣都很粗疏去做，價低者得，立那個唉，算了，以前那個 Google Earth 那裡看到那條街的景，就這樣寫了一份報告出來，那些不是現實現在的景，又得又不走近棵樹去看它望它的時候，那這些樣樣都說中庭啊，中庭挺好啊，有樹冠啊，有樹葉啊，有枝有葉啊，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那結果就樣樣看漏，看漏了的時候你又不會落藥，又沒有錢去落藥。政府如果告訴你有一些病的話，不用落藥的，斬。那你想想，連政府的態度都是這樣去處理一些真的樹木的時候，那你想想，只是那些病蟲害在香港繼續繁衍，越來越開心。特別是我們的氣候變化，我們溫度越高，其實我們的樹會生得慢過那些的病蟲害，病蟲害越生得越大越多，那結果那些樹受危害就影響大咯。 趙教授，我想問一下，即很多時現在我們其實面對很多問題，第一件事種的樹合不合香港氣候啦，第二件事就是點樣種咧？如果地下生石屎，其實冇得種噶嘛。其實政府好多時咧，我見到佢圍都石屎，其實本棵樹佢需要根，佢需要空間噶嘛。你咁樣圍住佢，唔係即係想佢即係窒息咁樣透唔到氣啦。第二樣就係而家有保護方法噶嘛。你既然有啲樹已經存在咗，唔通棵棵斬咩？係咪已經你要諗辦法噶嘛？即係可能將來新種嘅樹點樣種，令到我哋即係環境更好。我哋其實見到好多外國好成功噶，就算長生係嘛，大下長生都可以種嘢啦，仲要好舒服添。你覺得行過都好涼快啊！台灣都有 啦。你頭先嗰個問題咁大咧，我就會打句講，發展局之下你嗰個綠化園景樹木管理小組非常之做唔到嘢。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隔離嗰個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攞咗叫做花園城市之中嘅花園城，就攞咗個大獎嘅。 係 我哋香港同佢點會冇得比啊？我哋其實有嘅係人才，不過竟然我哋坐喺度，官係坐喺個辦公室裏邊寫文章，出邊業界想做嘅時候就價低者得。咁你諗下，唔做唔錯，多做多錯，跟住又俾得越少錢越好，大家冇嘢好做，亦都冇人鼓勵去創業，冇人鼓勵去做綠化。 咁呢啲咪一個大問題咯。如果另一樣嘢喺個樹藝界裏邊，我哋嘅政府淨係望住樹藝先，望住美國嗰個所謂叫國際嘅樹藝嘅協會啫嘛。但係嗰個其實主要係美國嗰邊，歐洲嗰邊有一套，澳洲嗰邊又有另一套。咁你個個咁多唔同，其實香港一個國際化城市應該融匯所有嘢。我哋其中另一樣嘢，我哋更加要支持我哋嘅中國文化。全世界都話我哋嘅中國盆景 係第一嘅，係咯， 盆景係 啊嘛，出名啊嘛。 盆景係我哋一個小小嘅花盆裏邊、去種到一個好似森林、好似棵大樹，可以係有花有果，好靚嘅嘢。但係個實際嗰個泥膽係好少嘅，佢成棵植物我經常都剪佢啊、剪上邊、剪下邊啲根部啊，全部都剪。但係棵樹唔死，好靚，大家睇落好有氣勢，好有哲學味道。我哋有呢種藝術㗎、我哋有呢個修養，有呢個文化。但問題是我哋嘅樹木辦會唔會同你講盆景啊？冇。咁我哋嘅問題係我哋嗰個政府官裏邊嘅視野，只係得某一邊嘅嘢，佢覺得佢係好簡單地可以考個樹藝師牌，淨係嗰班樹藝師佢就覺得接納係咁嘅樣叫做樹藝師，而忘記咗樹藝師，師係一個專業，藝係啊一個藝術。樹是對樹的認識，有那個才能，有那個藝術的修養嘛。但你樣樣嘢都冇，淨係變咗樹藝師，香港淨咗淨為我嚟做咩啊？斬樹師。 咁唔緊要，我哋下一次咧，我哋繼續講下，唔好要斬樹師啦，我哋要揾翻樹藝師，同埋講下民間啦，都可以培訓多啲樹藝師噶。點解淨係靠政府咧？係咪？都可以多啲人去一齊去檢測下啲樹木，我哋都可以關心自己社區噶嘛，唔係一樣樣靠政府噶，政府可以同居民市民去聯辦一起去關心啲樹，譬如真係唔識防止啲蟲蟻，其實市民都可以做到嘅。如果我哋學識咗嘅時候，我哋都可以保護嘅，即係唔使靠政府做曬。咁我哋翻嚟下一次咧，我哋講多啲民間嘢，同埋咧之後咧，教授又講多啲曾經做咗啲研究，喺2014都做咗好多好有意義嘅樹木政策嘅研究啊，或者啲可以即係監察樹木點樣啊？譬如可能俾人土沉香俾人偷，又可能都可以有啲監察啊，或者其他方面嘅，等大家知識多啲咯。